有一天中午，耶稣走路，必须经过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。那时候，耶稣已经走得很累，再也走不动了。他就坐在一口井的旁边，稍微休息一下。这时候，有一位太太，她是撒玛利亚人，手里拿着空的水桶，从那边走过来，靠近这口很深的井，准备要取水。耶稣看到她，对她说： 太太，请给我一些水喝吧。 这位太太表情很惊讶，问耶稣说： 你不是犹太人吗？犹太人一向很讨厌我们撒玛利亚人，为什么你还要向我讨水喝呢？ 耶稣回答他说： 要是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恩惠，并且还知道跟你讨水喝的人是谁，那你反而会马上向他恳求，请给我一些水喝吧，而他也会大方的把自己的水赏赐一些给你。 然而，这位太太不相信耶稣说的话，继续问耶稣说： 那你身上没有水桶，而这口井又那么深，你要到哪里取水呢？ 耶稣回答他说： 凡是喝过这井水的人还会再口渴，但是谁要是喝了我所给的水，他就永远不会再口渴了，因为我所赐给人们的水会在心灵中成为永生的泉源，不断地涌出活水来。